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宋祖英演唱的《大地飞歌》，曲小松带出的《青青的野葡萄》，郑绪岚演唱的《牧羊曲》。

塞迪玛利亚。像玫瑰花，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宋祖英演唱的《木叶声声飘》。 Thank you.

续来听歌，请欣赏长影乐团合唱团演唱的《景颇山歌》，吕继红带来的《小白鹿》，郑绪岚演唱的《月亮》。